在想，何必再说那一个冬天。你看那花儿都谢了，你看那孩儿都哭了，你知道我会永远永远等你给我的回答。当我们忘了那片海，当我们来世再重来，当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再分开。曾经的爱已枯石烂，一转眼就上云天。何必再想，何必再说那一段尘缘。曾经的忧伤寂寞，一转眼就上云天。何必再想，何必再说那一个冬天。你看那花儿都谢了，你看那孩儿都哭了，你知道我

又是雨点点，丝丝缠绵的眷恋，如诗如画的天上人间。 谁要周末待在家，对着电视爆米花，想起你说的情话，哭得眼泪哗啦啦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 望着你深情的眼睛。 在这里望着你忧郁的眼睛，不愿意睡在梦里对你说，想你的冷夜，对月无言，回忆的感觉，一秒一天，牵手的话

终沉醉。心中的回忆，一杯一杯激荡心中的火候，任风吹。歌唱完有谁来陪？心中滋味，管他谁是谁，管他昨天明天是错是对，只有这里才是我唯一不变的堡垒。不管喜悲， 拥抱你，特别 又很得意地埋怨我沉默。